佛号功德不思议。公稿人程曼德。我父亲是海贤老和尚的皈依弟子，我们称呼他老人家师公。多年来和师公有过很多接触，留给我们很多感动，但是我们真的不懂写文章，仅藉此机会和大家简单讲几件事，表达一下我们对师公老人家的无限感恩之情，也和大家证明一下佛号功德的不可思议。舍其居士林在南城外，碑林照河，地势很低，每年汛期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危险。2004年仲夏，当时师公住在居士林，照河涨水，啲屋被淹没了。幸好师公有先见之明，提前搬去他的一位皈依弟子张春华居士屋企暂住。张居士屋企的庭园好深，觉得阴阴沉沉咁。后来师公同我哋讲起，佢第一晚住入去嘅时候，屋里面众生特别多，一个个都企喺床前听老人家念佛。师公慈悲，就坐喺度昼夜为佢哋念佛不断。几日之后，呢啲众生就全部离开啦。2004年7月。有一日晏昼，我发现我屋企车库上面生咗一棵小树，因为怕树如果长大咗根扎喺屋顶就会漏雨，我就决定上屋顶去掹咗佢。点知喺屋顶掹嘅时候唔小心跌咗落嚟，经医院检查后係第一腰椎骨折，特别喺晚上痛得更厉害。第二日师公就知道咗，老人家马上来我家探望我，入屋跟我讲的第一句说话是，你要好好念佛，佛号能够止痛。俗语讲，恨病食药嘛。我于是就一声跟着一声地精进念佛，果然好快就不觉得痛了，没几耐就痊愈了。100日左右的时候竟然就可以开车了，这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奇迹，我亲身感受到佛号功德的不可思议。师公不喜欢讲话，除非是讲起念佛，凡是亲近他的人，老人家都要劝他好好念佛，话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才能够自在去西方。每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，老人家一定会问起我父亲的身体状况和念佛情况，每次见我父亲都要祝福他精进念佛，求生西方。2012年，我父亲88岁，初春的时候师公就说我父亲过不到冬，要抓紧时间老实念佛了。7月中旬的一日，我又一次劝父亲要好好念佛，求生西方。父亲听了很高兴，同我讲，你都要好好念啊，我哋都要去。7月19日父亲就往生了，我太太亲眼见到佢坐喺莲花上，现大比忧伤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据说明代高僧朝云法师不识文字，其为万历皇帝之母作超度，仅拿一番而登坛说偈曰：我本不来，你却偏爱，不除罪根，超升天界。然后念弥陀圣号数声，便落坛对万历皇帝讲：恭喜皇上，太后已经解脱了。万历正在疑惑，太后在空中现天人相讲：我已得超升，请皇上礼谢圣僧。如此看来，那些听贤公念佛的众生想必亦都得生善地了吧。但是老人家却并未多说，贤公其实不爱谈论稀奇神通之事， 有时对有缘人略说一啲感应，亦都系为鼓励其人坚定念佛嘅信心，从来唔会因此而讲出半句过头嘅话。由得道高僧为之称念佛号，其殊胜自然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如果讲起往生极乐之事，毕竟还是自家吃饭自家饱，自家生死自家了。藕益大师曰：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自己对净土生不起信愿，即使观音大士为我们念佛，亦是爱莫能助的。师父上人讲过，单凭超度的力量，哪怕是观音、世智、文殊、普贤一流的菩萨，最高亦只能够将众生超度到脱离天，再向上一层的夜魔天都不能够，何况是往生极乐世界呢？所以我辈当牢记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只应老实念去，不可心外旁求。佛门有联语云：经忏可超生，难道阎王怕和尚？纸钱能赎命，分明菩萨是庄官。